啊，所以佛菩萨的形象供奉在那里，那是教学。我们今天把佛菩萨的形象当作神明来看待，所以错了。这就是佛法变成了宗教了，啊，佛法本来是教育，现在变成宗教了，完全是用一种宗教的心来看待这个佛菩萨。那下面说，左手按其下托钵，右手负合掌向下，大指捻头指，作为安一切众生相。这一段呢是经文，啊，就是《佛说八大菩萨曼陀罗经》里面说的一句话，这些话。下面的解释，啊，它表什么意思？啊，头即一切种子，头代表一切种子啊。一切种子是自性本具究竟圆满的智慧，表这个，啊，观即毗卢发性，啊，观戴在头上的，啊，观代表毗卢发性，毗卢发性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如本性。毗卢是毗卢遮那发身，啊，他的意思是遍一切处，啊，遍一切时，遍一切处，是我们的自信的真如本性的，啊，用这个来做比喻，啊，璎珞这是装饰品，啊，这个大家容易懂的，啊，佛菩萨胸前这些装饰，啊，表总持四陀罗尼，啊，这个就是四种总持，啊，下面这个注解，一是法，二是意，三是咒，四是忍。这是教给你，这个佩戴璎珞吧，就是你把宇宙人生这一切理论现象方法，你全都抓到了。陀罗尼是总纲啊，啊，这个纲领要领啊，你掌握到了，啊，诸法你掌握到了，意是理论义理你掌握到了，啊，咒术是方法你也掌握到了，啊，人就是无生法忍。也就是讲的受用啊，真实的受用啊，你也掌握到了。一表种智啊，从法性而成，故能总持一切法门。啊，你能掌握，你能够总持，你能够掌握到原理原则，你没有智慧，怎么能掌握到呢？种子是从法性而成的，啊，那我们看头，看这个帽子，你要懂得这个意思，啊，这个表法了。面貌心仪，表从心所现慈悲相好，啊，你看他面貌非常慈祥，啊，让这个 这个容貌啊，让人看到都能生欢喜心啊，生恭敬心，跟一身之相啊，一面为要，诸法所依，以心为体，相诸心生，故意表心，给相表，相表心，心慈悲，相就慈悲嘛，心好，相就好嘛，啊，所以看人的心从哪里看？从相貌上看。啊，诸佛菩萨的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啊，都在这个容貌上表现。啊，所以他表的是从心所现的慈悲相好。啊，我们看到这个相好，要学，我们要想这种好相。那你要修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啊，相随心转，连世间人都懂这个道理啊。我们没有好心，哪来的好相啊？可是世间，我们看世间人，有些世间人相好很美，但是你仔细再去观察，它有美，它没有善，它没有真。佛菩萨的相好，真善美慧四个字具足。世间人有些人相很好，他美、真善、慧没有，所以我们往往看到那种人啊，这个古人常讲，自古红颜都薄命啊，啊，下场都不好。四个他有一个缺了三个。他这个美从什么地方修的呢？他有因呢，美是慈悲心修的啊，心地很慈悲，多做一些慈善事业啊，多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他做得不得法，他不是真心去做啊。为什么去做呢？好名好利，他不是真心啊。做这些事情啊，社会上多少人奉承他啊，多少人捧他，为这个多少人赞叹他，如果没有人赞美，他就不做了啊。所以他不是真心，他不是清净心，他不是平等心，所以他得的果报啊，只有一个美貌，没有真实智慧啊，没有真实的福报啊。纵然得福报，昙花一现啊。这桩事情，诸位可以啊，从这个许许多多电影明星里面，你可以观察到。这些都是摆在我们现实，我们从佛法是书本，从教室学得来这些道理，学来这些方法，我们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啊。一天到晚接触的人事物全都是表法，会用心的人呢，在生活当中成就大智慧啊，成就清净心啊。修行在哪里？生活当中修行，工作里面修行，处事待人接物里面修行， 问题就是你会不会用心，不但是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体质如果不随心转的话，袁了凡先生为什么得延寿的果报？他的寿命只有53岁，他能够活到70多岁。这个寿命怎么转的呢？心转的。我这个一生呢，也给大家现身说法了，我也是这一生转变的。如果没有遇到佛法，照着我那个命里面去过日子，多少人给我算命的都活不了45岁，早就不在了。我不如了凡先生，了凡先生还活53岁，我的寿命只有45啊，福报是更不如啊，差远了。这过去生中啊，大概是修了一点慧，修慧不修福，所以没有福报，生活非常艰苦啊。这幸亏是有这个机会啊，遇到佛法，有缘遇到几位善知识，好老师啊。我们肯学，对老师教诲深信不疑，依教奉行，这个果报现前。所以我对于感念老师的恩德，不是普通人能够比的。普通人没有啊。你没有受到人家深恩，你怎么会感激？受到深恩，你自己依教奉行，得到真实利益，你才会感激。接触老师的人很多，方东梅的先生学生很多，李老师的学生也很多，张家大师的学生也很多。亲近多年，得不到老师的真实受用。老师平等教学，没有特别教导啊。问题是你肯不肯学？你肯学，你才得受用；你不肯学，听听就算了，得不到受用。所以真正得受用，能信、能解、能行。得受用是能证的。你相信或者不解，相信理解你不肯去做，你得不到利益，得不到受用，你对老师那个恩呢就薄了。唯有真正去奉行，真正得利益了，对老师的恩德才知道，才明了，那个感恩的念头油然而生，是自自然然的。所以表法非常重要。那么下面是既然。头冠璎珞面貌，你都容易觉察到。既然呢，是讲他的态度， 这个要深入一层的观察，你才看到的造像。造像这一尊像造的神情那么自然，从这个容貌形象体会到啊，他的心清净啊，心寂灭，心慈悲啊。所以造像，《大藏经》里面有造像度量经，教你造像的方法，就是要把这些通通能在这个形象上表现出来。不是我们世间人造的是艺术人像，那个不行啊，这些意思没有办法表达啊。现在我们看到佛菩萨形象有很多是艺术人像啊，造的是很好看，但是这些意思没有啊。古人造像啊，完全根据造像度量经上去造的啊，这些意思都能够显示出来，它是表法的嘛啊。既然表菩萨自住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清净寂灭，一念不生的，没有妄想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断了，这就是三摩地。六道一苦缘而感，六道众生受苦，就能感得佛菩萨以大悲而应。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一样，大慈大悲啊，众生有感，自自然然就修行，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菩萨永远为众生做不请之友啊，不必等待众生请求啊，自己就去了，随类现身，随机说法，左右二手表全十二支啊，都有所表。设置内自道理，全知外依见机啊。所以佛菩萨为众生说法，切机切理，切机是全智的作用，切理实智的作用啊。也就是说，实智与真理相应啊，与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相应啊。全智呢，与现前众生的他的生活环境相应，这样才真正能够教化众生啊！啊，其下托钵啊，我们看地藏菩萨造像啊，手上拿一个钵啊，现在也有造像的时候，手上拿了一个珠。用这个珠，珠代表圆满啊，表的意思不一样啊，还是以古人这个方法好啊。地藏菩萨手里一定是托钵，拿的锡杖托钵啊，现在是这个像啊，手上不是拿个珠子啊。这个钵呢，代表姓氏所居如来藏 啊，出家人每一天都要出去徒步啊，不代表信实所居的如来藏啊，表这个意思啊，内空外圆啊，不里面是空的，外面是圆的啊，表自他同具空如来藏，里面是空的，万法皆空啊。啊，外面圆的圆同太虚啊，太虚空啊，无缺减也啊，代表圆满的虚空法界。啊，可是钵里面可以盛东西，每天托钵盛菜盛饭，表不空如来藏。啊，成无的时候表不空如来藏，具足和沙信功德也。和恒河，沙是沙数，具足恒河沙数无量无边称信的功德，表这个意思。所以叫你看到这个相啊，就等于给你上了一课啊。啊，你懂得这么多东西啊，你在这个里头觉悟了，醒悟过来了，也知道的时候，我今天面对着一切人事物，我应该怎么做法啊。所以天天叫你拜佛菩萨，你都是白拜了啊！你哪里懂这些道理啊？我们今天修净土的人，大家供养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表的是什么法呢？啊，如果我们懂得这些了，就能够触类旁通啊。阿弥陀佛的头部表自性本具的究竟圆满的智慧 啊，阿弥陀佛造像啊，身上也配璎珞啊。阿弥陀佛手上拿的是莲花啊，不是钵。莲花表的意思深了啊，莲花是戒引众生的，戒引什么众生？戒引莲花众生的。莲花是除污泥而不染，我们的心还被五欲六尘染污，阿弥陀佛戒淫不是这种人，阿弥陀佛戒淫是莲花这种人啊，出污泥而不染的人啊，这不是经常讲吗？心净则佛土净啊，啊，念佛人心不清净，不能往生，佛不来戒淫的啊，佛的这个形象就很清楚了，你不是莲花。口念弥陀没用啊，古人讲的很好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所以你念佛要把你的清净心念出来，弥陀经上讲的很清楚很明白啊。念佛的目标在哪里啊？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你用念佛这个方法能够念到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你就是莲花，你就会被阿弥陀佛接引。所以看到佛菩萨的造像啊，要懂得他表什么意思，你就得受用了。你不了解他表法的意义，把它当作神明来看待，你完全错了。 你怎么能成就殊胜的功德利益呢？啊，这个下面还有一个手印，这个手印呢，现在人叫手语，讲手语大家都懂得，啊，讲手印大家就不懂得，手印就是手语。啊，这个手表一个姿势，你一看你就明了了。啊，地藏菩萨的手势是大指跟拇指连起来的。啊，你看这是表一个圆圈。啊，代表什么意思呢？这里跟你说了，迷雾夜如，因果相合。安慰六道众生呢，不要忧恼啊！啊，六道最苦众生，只要你一念觉悟，你就得度了。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取这个意思。一切法都不二，所以佛法叫入不二法门。不二是不二就是一嘛，一是什么呢？一心不乱嘛。什么时候才入不二呢？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就不二了。只要你有分别，决定有二。只要你有执着，一定有二。你有分别执着，就落二三了，那就是凡夫，二三就是六道轮回呀。你能够永远保持着不二，心地清净，诸法平等，你就成就了。啊，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轻而易举。啊，不二是真清净，二就不清净。二是有我有你，我一定比你大，我一定比你强，麻烦就来了，你就要造业，那你就受轮回的果报。所以入不二法门呢，心真清净的。啊，对于世间出世间，啊，十法界一真法界都没有分别执着，那就不二。请掀开经本，《地藏经》轮观第十九面，倒数第四行，啊，从第二句看起，次观本愿法者，啊，从这看起，瞻察经云。若于以一时境界修心结者，应学习两种观道，一唯心实观，二真如实观。在前面青莲法师以天台家的教学告诉我们，特事复法有两种观法。第一种呢是观人，啊，前面介绍过了，就是从菩萨的造像表法里面，我们要有所领悟。那么第二种观法呢，就是观经题里面的本愿，啊，观菩萨的本愿。今天我们来读啊，这个第二种，这个《瞻察经》 啊，占察经呢是地藏三经之一。啊，地藏菩萨有三部经。通常我们读诵的只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另外这两种经读的人很少，甚至知道的人呢都不懂。啊，占察经过去我们在台湾也在极力的提倡，我们印过这个经本，也印过讲记，那么另外还有一部是《大乘地藏十轮经》，这部经呢分量很大，知道的人呢就更少了，这称为地藏三经。以《观察善恶业报经》里面说的，若于以一时境界修心结者，一时是一真实相，这个也是宗门教下的常常所说的，从根本修。如果我们想从这个地方发这个入门，那就应该学两种观道，观是观察，是观照，道是方法，是门径，有两种观法。那么一种呢叫唯心是观，法相中所修的，这法相唯识中修这个方，以这个方法来修行。第二种真如实观，这法性中所用的方法。那么这两种方法非常重要，都是从根本修学。所以性相两宗这个古大德都非常重视，即使近代学者们像方东美先生也把这两宗看作是最高的哲学，底下我们这是简略的来说明这两种观法，唯识观者，为于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所有作业皆悉观察。唯心识观比真如识观呢要容易这从前方东美先生告诉我，对，中上根性的人呢都能用得上我们不是上根人但是总算是中根人这是方先生所说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中根人，而实际上我们要以天台家十乘观法里面我们才真正知道自己是下根人中根的标准呢我们都达不到但是要是勉励自己努力去修学也行真正发奋努力修这个法门呢还是可以的但是你想一切时 一天24小时没有间断的，一切处无论在什么处所啊，换一句话说，随时随处啊，检点自己身口意的造作。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的。你时时刻刻会忘掉，忘掉就叫生念，你的功夫忘掉了，断掉了，所以你修学功夫不能得力。原因在此地，如何能够叫一切时一切处都不间断，功夫才能得力了啊？为什么净宗啊，常常讲打佛七啊？为什么要打佛七？就是希望一切时一切处功夫不间断的，是这么个意思啊。啊，禅宗里面打禅七啊，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怕功夫间断。就怕这个念头啊忘掉了，所以大家在一起叫依重靠重，我忘掉了或许你没有忘掉，你忘掉的时候或许我没有忘掉，我们彼此互相帮忙啊，互相勉励，互相警策，希望功夫不间断啊，身体的造作，一举一动啊，口里面的言语，心里头的念头，这都叫造业啊。我们这个业，佛在经上将它归纳为三大类：善业、恶业，还有一种叫无忌业。无忌业就是说不上善恶。那无忌业好不好呢？无忌业不好，无忌业堕落在无明里头啊。所以这三种业都不是真正善业，因为你造善业，三善道受果报；恶业，三恶道受果报。无忌业虽然不能够明显的感这个善恶业报，但是它是无明啊，它是愚痴啊。几个人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处都能这样子检点呢？能这样的观察呢？那么这是从现象，这个现象从哪里来的？那就是做功夫了啊。我们身于意一切的造作从哪来的？唯是心随一切境界这个心，是双关语啊，可以说真心，也可以说是妄心。真心呢，随众生造作现境界，唯心所现嘛。妄心呢，妄心就是分别意呀。随众生的妄想呢，转变境界，这就是华严所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所以唯识心随一切境界，随心有所缘念呢、啊。 啊，心有所缘是攀缘，有所念是生起妄念。便当实心随主彼念，这个心随着境界转，六道凡夫哪一个不是这种现象？我们自己一天到晚在这个境界里面，自己不能够觉察。你看修行有功夫的人，他能够觉察，反复一天到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实实在在讲，你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几个人能够辨别得清楚？了凡四训里头说得好啊，那只是提示啊。善有真善，有假善，有大善，有小善，有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很复杂了，没有相当的智慧，你怎么能辨别呢？所以一天到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这个我们世间人讲醉生梦死，实在是糊里糊涂生到这个世间来，糊里糊涂过了一辈子，糊里糊涂死去，糊里糊涂啊，在六道里头啊轮转。所以佛说可怜明者，佛菩萨有慈悲有方便教导这一切众生，众生不肯接受，那就没法子了。众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回头，什么时候啊脱离三界六道，做佛做菩萨，都在遇缘不同。你看这个缘多重要啊！缘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缘，善知识，清净善知识是第一个因素啊。世尊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清净善知识啊，清净善知识，你得要有智慧呀，认识善知识啊。所以世间人最可悲哀的，把善知识看成恶知识，把恶知识当作善知识，这个一生就完了。对于善知识认识不清楚啊，认识的不透彻，所以不能珍重啊，重视这个缘分。所以诸位也可以想想，过去张家大师在世，真善知识啊。李炳南老居士在世，那也是真善知识啊。 天天跟他在一起的人不少啊，很多啊。有几个人在他的麾下开悟了呢？得真实利益呢？太少太少了。为什么原因呢？虽认识，这个法师不错，这个居士很难得，依旧是认识不清楚啊。所以不能够珍惜相聚的那一段缘分。啊，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住了38年，啊，确实就有人亲近38年，38年没开悟，38年没得到真实利益。什么原因？不知道珍惜，天天在一起，普通朋友往来一样嘛。啊，听李老师讲经说法，听完之后耳边风，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去了，没有在意呀。所以真实的利益了没得到啊！我到台中去，我珍惜这个缘分啊！为什么原因呢？我不是台中人，我在台中没住处啊，是到那个地方去参学的，因此每一天的时间我都很珍惜啊，因为我知道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习的时间不会很长啊，随时人家不高兴我们就要走路了啊，看人家脸色过日子啊，随时有离开的可能，因此每一天呢，这个机缘我很重视，我很珍惜，这才得到一点真东西啊。家住在台中的人，这个心情就不一样了，感受就不相同了啊。他们在台中落户了，在台中住一辈子啊，那么跟李老师时间长了，今天没有学到没关系，还有明天。今年不会呀，不要紧，还有明年。往后日子长了，疏忽了，不知道珍惜啊，所以反而天天在一起，学不到东西。我们外来的人，机缘非常难得，非常不容易。对老师每一句的教诲都很认真的学习啊，能够有正确的理解，依教奉行啊。那么这个都是善导大师所说的与语言不同。这些事实自古以来常有啊，所以每一天环绕在善知识周边的人不见得真的利益啊，所以珍惜缘分就变成了非常重要。这下面文里说说啊，这随心所有缘念啊，还当实心呢，随诸彼念，令心自知，这就觉悟了啊。 上面这一句话，为什么还当实心随诸必念？这个心要不随诸必念，行不行呢？行，我们做不到，化身大师才行，我们凡夫不行啊。那凡夫就是一切随缘呢，随他去了啊。在随缘当中啊，要成就功德，你要自己觉悟，令知令心自知，自知是觉悟了啊，知道自己的内心，自生想念啊，这个妄想不是外头来的，是自己心里头变现出来的。说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境界没念呢，境界没有分别。这个就是觉悟啊，就是开始觉悟了。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起了念头，都是自己的事情。啊，顺自己意思的，升起欢喜心。升起贪爱心，不惑自己意思，升起嗔恚心，升起厌戾心，都是自身烦恼，绝对不是外面境界给你的。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人没有这种觉悟啊，我生烦恼是他给我的，不知道这自身的都是把这个责任罪业推给别人，都是别人不好，都是别人的错，自己一点错都没有，这种人还能有救吗？没救了。注意要晓得，那个藕益大师说得好，他那篇开示，对那个谭方丈的那个开示啊，我还过去也印了很多，印了十几万份，到处跟人结缘啊。他说的话不多啊，告诉我们净缘无好丑啊，净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啊，物质环境人事环境，我们自身以外的都没有好丑啊，换句话也没有善恶，也没有好坏。好坏什么？自心生的。好丑生于心呢，生于自己的心呢，这个人觉悟了。你有这种自觉啊，你的一生当中不会怨天尤人，你的心平，知道起心动念是自己，不是外头境界啊，物质环境不会叫你起心动念，外面人事环境也不会叫你起心动念。你要晓得这个道理，你会起心动念完全是自己，这个人才叫真正觉悟。觉悟之后啊，然后你才真正明了，外面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佛菩萨变现的。啊，变现的境界呢，度我们自己的，你就会真用功了，你会真修，会修行了。啊，否则的话，不会用功啊，不会修行了。 这是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分别，想起于分别。这到这是一句，这个理很深，是很广很复杂，也是明明是这个人惹我生气啊，他不惹我，我怎么会生气啊？他那个境界为什么别人看到他不生气，但你生气呢？如果真的能惹人生气，那所有人都要生气啊，才对呀。为什么单别人不生气，你一个人生气呢？别人在这个境界里没动心嘛，没起心动念嘛，你在这个境界里头要起心动念，那有什么法子呢？实在是你会起心动念的，因素是两个，一个是其余分别，一个是其余执着。离开了分别执着，你才看到一切境缘不会诱惑你啊。你有分别执着，这个境缘呢好像看起来哦，对你就产生了诱惑了啊，是也是如此啊，事实是如此。